实际上还是也是一种这个金属与火的艺术。 哎哎，一般不是有的时候也说景泰蓝它是瓷器吗？它本质上算是金属还算是瓷器呢？ 它实际上跟瓷器是有天壤的之别。说是的景泰蓝，它实际上它是铜胎的。 铜胎的。 提到景泰蓝，提到珐琅器，它是铜胎恰似珐琅，都是在金属的这个表面那个附那个点上一些那个珐琅釉。 也就是说甭管是瓶子还是碗，它的底儿都是铜的，就是不像瓷器那样会摔碎了。 对对对对，它 但是您要是摔了那个花会摔坏是吧？ 它掉到地下以后吧，如果磕的话它容易崩蓝，就是晶蓝，就是这个色彩 会掉下来。 对对对， 比如说或磕了挖进去一块之类的。 对对对， 但它的底儿是铜胎的。 对，它碎不了，它是紫铜的。 然后这个在这个铜胎上面，然后就是刚才说掐丝，实际上就是把一些这个铜丝掐成各种花纹，焊在上面，焊在这个铜胎上，是吧？ 对，他用那个根据图纸，根据大师设计的这个图纸啊，用这个扁铜丝，它是扁的，大小也不一样，根据作品的规格呀，它铜丝的那个高度也不一样，薄厚也不一样，然后呢，掰成各种图案，花鸟、人兽，对吧？建筑这些都可以掰。掰完了以后呢，蘸上一种白芨，白芨是一种中药，白芨是一种中药。这个中药呢，它给它加一点水和开了以后，它起到一个临时固定的作用，就跟胶水一样。 中药还有这作用，这要喝下去那不是 它 对人没有影响吗？ 没有影响，它是中药嘛，它拿这个掰好的这个各种图案呢，就是蘸点白芨，临时固定的这个铜胎上。然后呢，这个铜胎这个作品整个的把这个丝掰完了、掐完了、粘完了以后，再撒上一层铜焊药或者是银焊药，放到900度以上的高温里边给它焊住了。 这先是焊住，把这个胎等于是一个底子给做出来， 对，把这个丝和胎焊接到一起。这叫掐丝。 掐完丝之后呢，就要这个嵌珐琅了，是吧？ 对，掐丝完了以后呢是焊丝，这个焊完了以后呢，就开始进入这个点蓝。所说的点蓝，为什么叫点？它是用一种蓝枪，就实际上就咱们那个蓝枪最原始的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这个最原始的就是一种，就跟自行车那车条。一个，然后呢，给它头上那个砸瘪了，出来跟小铲儿似的这么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就是拿这个东西呢崴着这个釉料，就是景泰蓝的色彩那个釉料，填充到根据这个设计的图纸，用的颜色不同，填充到各个这个丝跟丝之间。 因为它有着釉料，所以有的人觉得它有点像瓷器，因为它那个面上光洁的像瓷器似的哈。实际上是釉料，实际上就是那个瓷器上的那个颜料，把它粘的放到铜胎上。 景泰蓝上面这个釉料啊，跟这个瓷器上的釉料还是有不同。它的，但是它都属于一种这个，矿物质高温熔炼而成的。 然后把这个釉料粘在上面，这个弄出五彩缤纷的颜色，完了之后，再接着再烧。它 而且它要烧完了以后再重新点蓝，就是刚才那个点蓝的步骤再重新点蓝。 为什么要一遍？ 它烧完了以后啊，它这个釉料它塌下去了，它就附着在这个铜胎上了。它要再重新的点，要直到把这个釉料烧完了以后，它能突出这个丝面或者跟丝面一样平。然后才进行打磨呢。 那做这个景泰蓝它的难度在哪儿呢？ 它的难度一个是就是点蓝的润色，还有掐丝。这个你看我们那时候刚上班的时候啊，这个掐丝和点蓝学徒要学三年。就是三年才能出师呢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它难在它的工艺上，工艺非常繁杂。咱们大的工序的话，有设计，有制胎、掐丝、点蓝、烧蓝、磨光、镀金。实际上小的工序是几十道。 这个从这个进厂，您出来学徒出来得多长时间呀、 从进厂学徒出师的我呢，以前是做这个景泰蓝釉料的 啊， 我没有这个东西，我做了15年做釉料， 做釉料做了15年。 对，它实际上掐丝点蓝的话，最起码是3年要出师。 所以说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很这个繁复的哈。 对，它总的来说，实际上景泰蓝为什么被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？它一个是，它是

服，阳光洒在地板上，也很暖了我的被子。 五号的酒花香香都很馋，冬天一锅涮肉，夏天一碗炸酱面，王子和臭豆腐的味道真的不一般。爷爷是老北京，讲究天津戏，看花脸，吃上乡村的点心，茶叶要喝江宁园，可豆汁焦圈我是怎么也吃不惯，倒是卤煮灌肠豌豆黄让我留恋。北京一定要去金山北海颐和园，王府井的步行街，还有城门炸石烙，炸串一年生穿润福祥，头顶马志愿咱要的就是这个都是正北正南，角楼的鸽子，钟鼓楼的雁，飞过天台的回音壁，空竹声盘旋，风筝放长线，天网飞很远，飞过天边那朵祥云，映成归队的景泰蓝。在北京故宫园新环套着环，从古老西河沿到奥林匹克公园，鸟巢水立方像是弦弓呼应，在北四环每个角度每条弧线都是完美在上演。我打开收音机收听这个城市的语言，有流行 hip hop， 也有金湖在里面。我迈起四方步，有模有样有板有眼。 最初都是历史文化源远流传，一城一门一牌楼都是故事几番，品一口茶香，听一曲京韵，你会爱上这种感觉。在北京空气中是古老现代相濡相连，鸟巢水里放荡水出都是历史文化源远流传，一城一门